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老年朋友，我们邀请到了国内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白燕仪白老师，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两本书，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以及你远比想象当中强大。白老师你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老师，一年过得真快哈。 真快，咱们我记得好像前两天还刚跟听众朋友说，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我们这一生啊，就感觉像一年似的，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是进入到了老年生活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老年朋友的一些内容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非常有名的一位作者金运荣的一本书。谈到了老后，白老师，你有什么计划没有？安排没有？ 有啊，虽然我今年42岁，马上43了，虽然还不算很老吧，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开始筹备了，因为我希望我的老年生活能够在一种非常安定的、安全的、舒适的、没有后顾之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来去进行，所以我要为那样的一种我期待的那样的一种老后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来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推荐了听众朋友第二本书，你远比想象当中强大。就是如果想要过到白老师他想要的那种啊老年生活的话，那么在你没有进入老年之前，一定要做完充足的准备。咱们这两本书应该说是一个系列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说在老之前啊，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才能让老后的生活变得为自己而活。那老之前你要做的很多的努力的准备工作呢，一方面可能是物质积累上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心理的一个积累上的。所以在这两个建设过程当中，那就要拼一拼，谁比谁内心更强大，谁比谁的行动力更强大了。那这时候你要去建设自己，那第二本书说你远比想象中的强大，我觉得对现在还没老的中青年朋友们真的是非常有用。 就是一方面您得给您老后的生活做计划，另外一方面呢，您得在您没老之前啊，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这样才能够把您那个计划得以有一个最好的实行。 对，要不然怎么实现呢？全在那儿一纸空谈，最后到等都胡子都长真的是长白了的时候，就发现根本就没有资本去让自己去活得那么的放松。所以还是要有前面的建立建设和积累，才会有后面的收获。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第一本书啊，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先说一说吧，在金运如这本书当中说了哪些的内容呢？白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金荣老师啊，其实也算是我们行业当中的一个先行者，因为他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在媒体当中去推行心理学的概念，然后后来又推出了芳香治疗法，来去让人们从身体上的一种放松来去获得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说的是无论是谁，我们终将要面对退休，面对年老，面对褪去社会角色的那一天。 当我们老了，我们该如何安排孩子长大离家后自己的生活？如何和退休的老伴儿朝夕相处？如何更快乐地过日子？如何做老后财产的规划？如何看待自己容颜老去？如何拥有更丰富的心灵？这本书啊，金汝荣把自己和父母之间，和结婚33年的先生之间，和已婚的儿子儿媳妇之间的互动真实地写出来和读者分享，并结合自己的心理学专业背景和长久以来积累的一些生活经验和智慧，给出了关于老后生活非常实用的建议及指导。我觉得它是能够帮助女人去建立健康老后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观，能够去接纳老了之后自己年龄的一种独特的一种馈赠，享受更自在人生，它是这样一本书。 哎，说到了这本书的内容之后呀，其实这本书有一个特色啊，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特色是什么呢？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说到了啊，老和不老其实就是在于你的心。你要觉得你自己不老，你就不老；你要觉得你自己老，就是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放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呢？白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因为我们说，一个人真正的衰老，可能是源于他心里的一种自我认知，就他觉得我现在已经没用了。就比如我前两天去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一位男性老师，而且还是比较有名的，曾经的很有名的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哎，是谁我就不说了啊，51岁。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哎呀，这个就谈到年龄问题，他就说，哎，你们这个没到50岁的时候根本就不能理解，50岁之后就感觉这个人的日子，那感觉真的就是一年过起来就是真是一眨眼。我说我现在觉得40岁之后这日子就好像过得挺快的啊。他说那你跟50岁之后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说我现在觉得我自个儿就是已经什么都不想干了，对什么也都没有大兴趣了，然后觉得吃什么也没意思了，什么反正我觉得我自个儿已经很快就老了。我说您没有已经很快就老了，您现在就老了已经。对，因为我接触也有很多50多岁的啊，甚至还更大一些的，那对这个世界还充满了好奇心，对很多未知的事情还充满了特别有探索的那种欲望，然后去亲自去感受去尝试的那样的一种欲望。但是显然这位仁兄他虽然才51岁，但是他的心态可能已经发展到70多岁了。所以老或不老跟年龄，他说在躯体上气质上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的器官上这些功能上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从心态上来说的话，如果你总是保持一颗蓬勃的心，那么也就是这个状态会支撑你的整个的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保持一种蓬勃的运作状态。但如果你现在就是51岁就干了，干嘛嘛不成，吃嘛嘛不香了，那你可不就已经都成老头了吗？对吧？ 哎，所以金汝荣在这本书当中就特别谈到了，就是老了以后，最好还能够做到有一颗童心。怎么能够做到？虽然身体老了，但是还有童心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乐观的精神和一个好奇。就是我们说童心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对很多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都想去尝试，都想去体验。在这一切的基础之上，它有一个心理设置，那就是世界很美好，新鲜的东西很有趣儿。我想去感受，我能够去感受，那么它才有动力去完成这个体验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老了的时候依然保持这样一个童心，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决定不会去变老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基础。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啊，他也给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要有决定不老的心绪。也就是说我不认为我是老的，我决定我这一辈子都要在童趣童真童心的状态下来去完成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体验的过程。 哎，如果要有这样的一种决心的话，永远25岁也不是不能实现的。 对。 前面呀，我们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这第一章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即便到了老了以后也要保持一颗童心。道理呢白老师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但是怎样能够让自己保持一颗童心，能够做到真正的 不老呢？白老师支招吧。 除了刚才说要决定不老的这个心绪之外啊，我们要有创造快乐的行动力。所谓创造快乐行动力，咱们会发现有很多老年朋友说，你给他一 iPad， 让他说能够玩玩，又不会用，不会用，说妈，我肯定换一电视吧，因为那遥控器钮都那么多，我这个好不容易刚把那旧的弄明白了，这不会用，不要不要。说现在微信您可以加那个，给您申请个微信，然后还能聊个朋友圈什么的，多麻烦呀，不用不用不用。就是他已经没有这种去体验新鲜事物、去感受新鲜事物的这种行动的欲望和能力了。那这个时候你不就慢慢就脱节了吗？你这种脱节就意味着你把自己就关到了老的那个屋子里面，然后就出不来了。所以要有创造快乐的行动力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不要害怕各种新鲜事物，不要怕给弄坏了、弄砸了。没人评价你那微信朋友圈写的是不是特别棒，没人评价你那自拍照片是不是特傻或者特土。只要你高兴，只要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你就是可以去体验它、去感受。所以创造快乐的行动力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招吧。 继续支招还有哪些？ 还有呢，就是要让生活有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以前咱们经常在说，老年朋友，你如果天天的就把这个眼睛盯在那个孙子上，好，这时候说媳妇儿把孙子给抱回娘家了，完了这晚上也吃不下了，也睡不着了，也是这个脾气也变大了，这就感觉就没法活了。如果你说你把这个兴趣爱好全都盯在看老伴儿身上，这老伴儿出去下个棋，你说不想着有旁边是不是有围观的有老太太呀？老伴儿出去在广场公园散个步，是不是去偷偷跳广场舞去了？你活得整天就心惊胆战的。所以呢，我们要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建立的越多渠道和越丰富，你就会能够感受到的快乐来源也会越多渠道越丰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要让生活丰富多彩，这样兴趣爱好多多，越多越好。 说到这一点啊，白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要替老年朋友跟您来探讨一下啊。为什么呢？很多老年朋友他们说呀、他们说我们确实想呀建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是突然发现跟有的老年朋友啊一比，人家那老年朋友能歌善舞的啊，还会画画，还会书法，说我自己什么都不会呀，我唱也不会唱，跳也不会跳，画画也不好，是书法也没练过，说我怎么给自己创造这丰富多彩的兴趣和爱好呀？白老师，这一定是要教教老年朋友，真的是好多老年朋友有这心，但确实是做不到。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如果您恰巧正在听这个节目，然后又恰巧听到刘莎问出了您的心声的话，那您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其实不来源于您不会，也不来源于别人多强，而是来源于您不自信。您这是给自己不走出房间去真正的积极的建立更多兴趣爱好的一个理由和借口。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您的这些别人都会这个，别人都会那个，别人什么都怎么样，这个其实是您简单片面的一个认知，一个看法。那我们说公园里边的那些老头老太太，谁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能歌善舞琴棋书画的，都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慢慢去学习，或者是慢慢去自个儿去不断的去练习才能有那样的一个结果的。另外，就算您不会琴棋书画，也不能歌善舞，您到公园里，您没发现吗？有一堆老头老太太专门就在树旁边那儿静静地站着，一站站好几个小时。 对对对，他们看别人在那儿啊笑语欢歌。 对，他就那种也是，然后你会发现慢慢的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团体，然后慢慢的他们还发展出什么静功，就能够站在那儿告诉自个儿是在练功。哎，就这样的一种，你也不知道生活到底能够给你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您不走出去的话，那生活什么也给不了您。所以您所谓的别人都会这都会那的话，那是因为别人比您早一天走出了自己的家门，去融入到了这个环境当中，所以好像显得他就这个也会那个也会。那当然，如果您对自己特别有要求的话，您也可以报一些老年大学呀， 我们知道现在各种区文化站还有一些区的图书馆都会有这种免费的讲座， 哎， 你也可以去学习尝试的去感受哪个是您喜欢的。 也就是说您并不用跑很远，就在您家门口，在离您家不远的地方，你也能够参与到这个群体活动当中啊。前面我们说到了怎样能够让自己不变老，有好多的方法，除了前面介绍这个方法以外，白老师还有哪些招需要教一教老年朋友的呢？ 还有呢，就是要有知心的老友帮。所谓知心老友帮呢，就是这我们这一辈子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啊，其实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恰恰也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才建立了我们不同的人生。所以这个时候越熟悉的一些老朋友，那他的共同语言和对于彼此性格的宽容接纳这种程度就会越多越好。所以这个时候要再有自己很多的这种老朋友，熟悉的朋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在您老了的时候，说我投奔孩子，给他看孩子，说给我看孙子去了，看孙子去之后，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跟您说啊，那个您的真的会去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您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熟悉的朋友，没有熟悉的生活环境，那感觉跟坐监狱差不太多。然后怎么去获得快乐呢？就把自己所有的兴趣快乐都建立在跟孩子的互动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就得觉得姥姥最重要，或者奶奶最重要，我对姥姥或奶奶最依赖，这个时候您的快乐才会发挥到最极致。那怎么能让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对您的情感体验呢？那就是您可以护着孩子，满足孩子，惯着孩子，对他特别好。那您想，您的这个在陌生的城市做监狱的唯一的快乐您是获得了，但是孩子就已经惯得没样了，等到他去管的时候就出现更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这种老友帮对于老年的一个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白老师继续来解决啊。我们想要建立老友帮，但是啊，这个朋友也有好坏之分。那么好朋友确实能够达到老友帮的目的，但是这坏朋友可能就会让您这心里更不痛快啊。本来想高兴高兴，还没高兴起来。所以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建立老友帮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怎么去挑选朋友呢？白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介绍给大家呢？ 我们说朋友是不是能带给我们快乐，和朋友有关，和我们自身也有关系。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是我们都会很喜欢的，但是可能就有的人对于大家都喜欢的人他也不喜欢，然后逮谁他就看谁都不顺眼。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要是这种状态，你就说怎么这个人一个朋友我都交不着呢，那这时候您就要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大，每天您经历的人那么多，怎么可能一个朋友都交不到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是不是自己太严格了，在这方面太挑剔太苛刻了，这个是一个自我心态修炼的问题，增加宽容度。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可能也会让我们能交到很好的朋友。以前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阿姨，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最开始刚来到这个城市很陌生，也是来去给家人去看孩子，然后来到这个城市很陌生，她特别喜欢做菜，所以她就去早市，去菜市场，哎，他就雷打不动的要去，说那个闺女说我让阿姨去买去，就让保姆去买，我去买给带回来，不行，我自个儿一定要去，再怎么着我也要去。结果就在这个买菜的过程当中，你想啊，天天砍价都是一帮老头老太太在那儿， 对、啊、 都是同样的一帮人，哎，就居然在菜市场里，在早市里，他就能交着朋友了，而且大家探讨什么样的这个菜适合孕妇，什么样的菜适合小孩儿，该怎么去，一来二去人家还自个儿弄了一个美食圈子呢。所以你说就是这个，要想交朋友一定要在自己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去发展，可能就更容易交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哎，谈到了老年以后的生活啊，有很多内容在这本书当中也有涉及，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不能够逐一为大家做讲解。不过有一个内容非常重要，就是关于理财的这个事情，我想在这本书的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啊，白老师还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吧。 我们老年朋友啊， 会去有存钱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存钱这习惯是干嘛使的呢？他这可不是给自个儿使的。这通常我爸爸妈妈至少存钱的时候都是说给你以后留着的，等我们不在了这钱都是归你的。然后我就想让他们生病啊，不什么这个出去干嘛呀，抠抠缩缩的，然后生病了也舍不得买一些什么好的药，然后我们就去花钱给他买。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留那么多钱，现在不花以后留给我，然后现在花我的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就不是特别能理解。这个其实是很多咱们中国老年朋友的一个心理习惯或者一个认识吧，那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老呢这个事儿是要让孩子来养的，那样才体面，才有尊严，才显示的我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金玉荣这本书里面，他跟我们呈现的就是要自己去为老了之后如何去更加有尊严的、体面的和安全的去养老。有一个关于钱上的说法，就是说在我们还没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存一些养老的费用，然后不管是养老金还是说一些医疗的费用、保险等等。那么当这些物质的基础比较充分了之后呢，等老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不去影响孩子的生活的状态下，能够让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保障。其中她也举了她婆婆的例子，就是她婆婆去买的什么储蓄保险呀、养老保险呀，还有这个一些健康保险。然后等她老了之后，她就会有一次生病，然后本来是她和她的丈夫金荣和她的丈夫给她的婆婆去花了钱，但是她婆婆回到家里面就又汇了10万块钱回到她先生的银行账户。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这个作者有一个感受，她会觉着婆婆突然间她感觉婆婆特别的值得，更加的值得尊重，因为不让自己成为孩子的负担，然后能够让自己活得特别的有尊严，这个让他觉得是一个老人他的一个并不显老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不需要依靠别人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这个反而让他觉得他并不老。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白燕妮？在这本书当中啊，虽然谈到的都是老后的生活，但是如果老后想要过一种幸福的愉快的生活，年轻的时候真要做不少的打算呢。 比如说我自己吧，现在每年就要交不少的保险费，其中有了养老的保险，然后也有医疗的保险，就是我不希望以后成为负担，我更不希望以后自己活得感觉抠抠缩缩的，没着没落，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会在我年轻的时候，或者相对还算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去为自己老了做很多的这种计划和储蓄。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是从年轻的时候做起的，我们没听说了谁60岁退休了开始这个想办法存钱了，对吧？那时候再存，说实话也有可能，但就是晚了一些，会让你感觉生活得很不自由。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啊，我们这一集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了解的时候，相信。